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多谢教会邀请我当中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。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建立基督化嘅家庭。咁喺当中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分享，即系一齐喺当中一齐学习。咁可能咧阵间咧大家咧听到我讲到嘅时候咧，可能大家会听到啲哽咽嘅地方嘅，即系容许我咁讲啊，有啲哽咽嘅地方嘅，因为有啲地方可能你咧即系唔系好同意啊咁样。咁听晒先，好唔好啊？即係聽曬先，咁然後咧就即係陣間，即係仲有抗議嘅，陣間我哋先喺當中，我哋一齊傾好嘛？咁開始之前，請大家為我哋祈禱。真係主耶穌，多謝你，多謝你俾我哋一齊喺當中去敬拜。首先求你潔淨你仆人嘅口，讓我講出你嘅説話滿有神你嘅意思，亦打開弟兄姊妹嘅心，讓聖靈喺當中充滿我哋，教導我哋。多謝你聽我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咁頭先咧就。主席咧就話咧，佢就讀多咗咁樣。其實唔係讀多咗嘅，其實我一陣間會講到嘅，我一定會講，我會講到嗰部分嘅地方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就即係先即係講咗今日後邊嘅先，然後我先再講翻前邊。咁係有原因要咁樣安排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大家就會覺得即係我會有好大問題。尤其是咧，即係弟兄姊妹，我頭先都話咧，今日講到咧會有啲哽咽嘅。我今日講到有啲哽咽。咁但如果我今日講到有啲哽咽咧，如果但係你唔睇埋前面頭先主席想讀埋嗰段經文咧，就真係哽咽嘅，因為你覺得咧我係斷章取義嘅。嗱，我容許我咁講啊，如果我睇後就應該讀嘅經文，我咁講咧，一陣間弟兄姊妹一定係會有抗議聲音，尤其是去到最後嘅時候，你覺得一定唔啱。但係如果陣間我去講到嘅時候，我再講翻主席頭先想讀嘅經文咧。大家就會明點解我今日咁樣講。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啦，我哋就冇辦法去即係全部睇曬，因為用經文比較長。好啦，咁首先咧就問你幾個問題先。第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建立基督化嘅家庭？跟住就係點解要建立基督化嘅家庭？這個就係我哋今日我哋去問嘅問題喺當中啦。咁家庭成員有啲咩咧？咁通常咧就有丈夫啦、父親啦、有妻子啦或者母親啦。有仔女啦，咁父母已經講咗啦，所以唔需要特別咯。誒，好得意喎，有工人呢一個嘅階級喎喺當中。嗱，我哋要明白咧，就係我哋如果香港嚟嘅咧，大家就好明白嘅，即係我哋屋企咧，就好多時都會請一啲即係外籍勞工嚟到屋企係嘛，即係當中啊。咁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對外籍勞工嘅福利係非常之，大家知啦，唔使講到咁白嘅，大家明白嘅喺度當中。嗱，咁我哋明白，咁點解我哋會講到嗰部分，我哋都會特別去講。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但係猶太人都有一種好特別，佢哋都有請工人。嚇，猶太人好窮嘅喎，點解會請？即係嗰陣時啊，佢哋唔好有錢，佢點樣請工人咧？但你要明白就係猶太人咧，佢哋有潔癖嘅，佢哋有潔癖嘅。佢潔癖一樣嘢咧，就係去到位咧，就係有啲好污糟嘅嘢咧，佢哋係猶太人係完全唔做嘅，係專登請人去做，即係有潔癖嘅，你明白？好啦，咁我點解有潔癖咧？咁啊，講多少少呢度先，咁然後一陣間解釋就大家容易明白。大家知道啦，我哋而家咧就行路就係柏油路係嘛，即係啲路而家好靚係嘛。咁但係以前咧喺即係以色列嘅年代，即係舊嘅舊約或者新約嘅年代咧，啲路係唔係柏油路嚟嘅，係沙路、石路係咪？大家會知道就係沙路、石路。好啦，咁我想問啦，而家大家著嘅係咩鞋啊？皮鞋啦，係嘛？大家睇下大家鞋啦，係嘛？啊，咁當然啦，夏天或者你去某啲地方，你可能會著涼鞋，會比較多啲，係咪啊？但係當時嚟講咧，大部分猶太人咧，基本上係著涼鞋嘅，因為點解鞋係貴嘅。好啦，咁你知道涼鞋點樣啊？通窿咯，即係大家知道係嘛？通窿。好啦，將頭先嘅我講啊，你行嘅路沙路、石路，然後著涼鞋。好啦，再加多一樣嘢。忍住先啊，大家精神啲啊！啊，好，我哋而家啲路好乾淨係嘛？當時嘅路係點啊？當時咧，大部分嘅路咧係農村嘅地方，即係田地嘅路。田地嘅路即係做咩噶？種田、種菜、種各樣嘅谷物係咪？好啦，用乜嘢施肥噶？精神曬啦嘛，即刻係嘛？用咩施肥噶？大小人或動物嘅糞便嚟做施肥嘅。好啦，施肥嘅時候咁啊，梗係倒落啲田度啦，係咪？ 咁但係倒落田咁，真係有時唔係咁好，即係倒歪咗，或者唔小心吹咗乜都好啦嚇。好啦，再加上行嗰條路就係沙石路，咁你嗰啲嘅著係咩鞋話？涼鞋。好啦，咁樣去乾唔乾淨呢？係啦，乾唔乾淨啊？大家知道啦。好啦，跟住你仲要去人哋屋企探訪喎。阿牧師，牧師，我去你，我係嚟你屋企探訪得唔得啊？得，但係一嚟到我又係著涼鞋嘅，去到你屋企，咁你睇點啊？污糟邋遢啦，係咪啊？咁跟住佢哋就要洗腳。嗱，你明白咁嘅道理嘅時候，點解主耶穌同佢門徒洗腳係咁大件事啊？因為猶太人有潔癖噶，佢有潔癖到一個地步，就係呢啲污糟邋遢嘅嘢係唔會做噶。仲要有一個人，哇，腳趾罅同腳趾罅中間，嗱，真係要諗到咁樣嘅時候，你知啦。腳趾罅同腳趾罅中間仲要黐住咁多嘢，然後去到你屋企門口。但是客人嚟噶嘛，佢唔会自己洗噶嘛，但是你又唔想佢入你屋企啊嘛，咁点啊？几穷都好，都请个工人去洗脚，这个就是个背景啦。好啦，如果你咁穷嘅时候请个人嚟洗脚，咁你谂下嗰个工人真系专做埋屋企嘅所有污糟邋遢嘅嘢。我想问啦，这个工人如果做晒呢啲污糟邋遢，你会唔会叫佢从你煮饭啊？咁呢個工人同你嘅關係，除咗洗腳，其實除咗污糟邋遢嘢之外，基本上你冇乜同佢有咩關係喎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如果明白嘅時候，你就知道呢個工人同呢個屋企咧，真係一個僱主同僱傭嘅關係嘅啫，冇任何感情可言。總之污糟邋遢嘢就交俾呢個人做。好啦，好得意啊！聖經係特別講到有呢個人嘅存在。一陣間我哋講到後邊嘅時候，你就明白。好啦，即係你已經明白一個屋企嘅。嗰啲嘅大約嘅分布啊，或者各樣嘅氣氛啊，大家明白啦嘛？好嚟啦喎！第一樣嘢，知道大家有家庭成員，但係點樣建立一個基督化嘅家庭？首先，我哋第一樣嘢，聖經開始講啦。啲丈夫好精神啊，聽到呢句説話，你們做妻子嘅，當信服自己丈夫，如同信服主。聽過嗎？聽過唔少男人咁講係嘛？圣经咁讲噶，要你顺服自己丈夫啊，听话，我叫你做乜你就做啊，有冇听过啊？有听过，有唔少啊，我听过非常多，成日都系啲当两公婆嗌交，男人第一句就系圣经叫你顺服啊，系咪啊？醒晒未啊，男士们？哇，几开心系咪啊？第一句就扮埋嚟啦，啲叫女人听话，系咪啊？听埋先。有原因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哇，还不是男人的头，还有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哇，咦，好大声，诶，听清楚先，弟兄姊妹，停一停在这个位置，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？看我们的教会就知道，教会谁做头的？很多人说，牧师一定不是执事会，那我们会众制的嘛，其实最大是谁？会有，听不听到我说什么？什么最 教会最大不是牧师吗？不是，执事会也不是吗？不是，是会有，因为我们会众制的嘛，大部分教会都是会众制的。哇，这样的时候，那谁是老板啊？会众啊，咁会中有阵时好唔中意听到牧师你讲嗰堂道硬住啊，下个礼拜转台得唔得啊？有冇听过啊？我哋有阵时做讲员，我哋都会有啊。教会弟兄姊妹听完之后，咁当然啦，我哋牧师讲道唔系万能，唔系样样都讲得好嘅，真系又要咁讲一句。但系有阵时间中有啲弟兄姊妹听完之后唔中意嗰堂道，就系同我哋讲。咁有一次我讲旧约圣经，讲旧约圣经啊，其实旧约圣经啊，我讲紧啊。有时候我讲完旧约圣经，咁讲完之后咧，咁啊，我去一间教会讲道，咁我唔识嗰间教会，咁讲完之后咧，咁啊，跟住有个会众走埋嚟同我讲，牧师，你讲得非常错，系啊，我错边个地方？咁我都想学噶嘛，你成堂都冇讲基督啊，听唔听到嗰句说话讲紧乜嘢？我讲紧旧约嘅经文， 我成堂道冇讲基督啊。跟住佢话你咁样讲到唔得噶。我话咁，我想问喺边条圣经旧约有耶稣基督？你话可唔可以话俾我听？总之你咁讲就唔啱啦，一定要讲基督。哦哦，咁即系如果我讲紧旧约嘅圣经文同，即系我同亚当夏娃，我就要讲埋基督。系啊，哦，咁如果咁讲，啲利未人生边个边个细路又要讲基督，喊啱啊？唔出声啦。弟兄姊妹，我唔系想批评嗰位嘅姊妹，我只系想讲一样嘢，就系我哋好多时咧个头系边一位，我哋忘记咗。呢段圣经讲俾我听，话俾我听，点解丈夫可以带领个妻子？佢话俾你听，第一样嘢，佢先话俾你听就系、是、基督系教会嘅头。佢先再一次确认咗一件事，就系点解男人可以做女人嘅头，系因为基督做咗教会嘅头。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调转，我哋好多时候就系将我哋想听嘅嘢就当成我做头。我唔想听嘅嘢就变成唔系，我就要你听我讲。但呢段圣经里面其实佢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含义俾我哋睇到，就系点解因为丈夫系妻子嘅头，好似基督系教会嘅头。第一样嘢佢要先确第一样嘢就系、是、教会最大嗰位唔系会众，唔系执事，唔系牧师，系基督。圣经点样讲？耶稣基督点样教导？我哋应该按住同一个方法去做。所以如果有弟兄姊妹，我哋有会众，我哋有唔同意见系好正常，好正常嘅。弟兄姊妹，真噶，个个人有唔同嘅意见，有唔同嘅睇法系好正常。但系好多时候我哋翻翻去睇翻圣经点讲咧，耶稣基督会点样咧？我睇翻呢样嘢，仲有一样嘢，头先我哋听到啲弟兄好醒啊，而家醒晒就话咩？哇，丈夫系妻子嘅头，你要听话。跟住后边嗰句咧，佢话。这个他都是讲是基督啊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你想做头吗？想。你做头要做到什么？救主。什么叫救主啊？真是有些什么事你都要搞定他。弟兄们，丈夫，我想问你们，是不是家里所有事你都做到救主啊？是不是什么事你都去搞定啊？定是说很多事搞不定啊？我好辛苦的，你去搞定他啊。你好懂吩咐却不去去做。弟兄姊妹，我又要这样说，有些事是你叻，有些事我来叻，是很正常的。咁我已經過咗某一個嘅階段，咁我兩個仔都讀緊大學啦，即係而家就好多人都聽我講到好多次，即係我由仔由細細個講到大個都係咁樣講噶啦。好啦，去到某個階段啦，去到大啦。咁以前屋企嘅所有嘅大小電腦啊、電子產品嘅接駁啊各樣嘢咧，係我做嘅。全屋企嘅駁線啊，樣都係我做曬。好啦，呢幾年咧，仔大啦，我交咗俾佢哋。点乜啫交呢？我就发觉原来我连我最基本嘅嘢都开始唔记得点用啦。最近屋企咁啊换咗啲新嘅器材，完全唔知点解啊！跟住我直情咯，我叫个仔话你帮我搞掂佢啦。我直情话我唔谂啦，佢去搞掂佢。其实我识搏，但系唔知点解，好似系咪人老咗咧？慢慢就开始要交俾个仔去搞掂啦。然后我仔做完晒之后，好快喳喳冧做完啦。跟住我仔又同我讲：阿爸，好似你真系老咗啦。点解好似你做唔到嘅？咁我仔又高过我啦，我又唔系高啦。咁啊，而家开始换灯胆，我同佢讲啦：你搞掂佢啦。开始又交俾佢啦，系嘛？咁但系有一日，我太太同我讲，提一提我，佢话：你唔好乜都叫晒个仔做啦。佢话你乜都叫晒个仔做，咁你屋企仲有咩地位啊？弟兄姊妹，丈夫想做妻子嘅头冇问题，但系你系成日叫人去做嘢啊，定系好似圣经所讲，你系咪真系好似耶稣基督咁样 作为全体的教的救主，即是有些什么事你去处理，不是推卸责任，是我们不是好像耶稣那样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做很多事，他可以做神迹，样样都做到，但是会不会有时我们作丈夫的，我们就用了另外一个的权柄，只是吩咐却不去承担，是吗？会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？最近有很多的悲剧，家庭的悲剧出现了，我想我很久没听过这件事，不过这几年就真的间不中一年两一年半年都会发生一次，听到这些事，就是家里有小朋友 BB 仔饿死，在西方的国家，即包括我们出生地香港或者在北美洲，有 BB 饿死，这件事很难发生的，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是在缺乏任何食物的地方，但是为什么会饿死啊？其中的原因就是男士们挂着打机，然后同个太太挂住打机，完全忘记咗屋企要照顾呢一件事，日打夜打。打机唔系错噶，弟兄姊妹，容我再讲，打机唔系错，但系你已经去到一个失控嘅地步，屋企却系忘记咗，最后连自己嘅仔女都饿死埋。呢啲嘢系以前唔会发生，但系而家终于我哋又再一次见到嘅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作为男士。你在做什么？男士们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还是在这里？我是一家之主，你是什么主？主使人的主？还是因为什么事你都去抉择那位，但是却是没有做到任何事？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，即是说所有的困难难处主耶稣基督都处理好了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教会就信服在基督的权柄上面。同样因为这个救主什么都做了，我们妻子要仿效这个榜样，妻子就凡事信服丈夫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看圣经不要只看一句，成日就是说、我们要娶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这样你是不是救主？这个是我要问的问题。听完之后是吧，哇，咦，妻子突然间厉害了，是吧，哇，我原本想着骂我添，醒了。好，看完丈夫先，好吗？丈夫的份是怎样？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哇，诶，丈夫是爱妻子啊，是吗？但是这个讲的是什么？重点放在哪个位置啊？舍己。什么叫舍己啊？放弃自己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牺牲。成日呢，很多时候我见到，即是我们做牧师都会间唔中啦，都会去探访，尤其是有些的家庭是有一些的困难沟通上面。很多时候男士就成日都说怨个妻子啊，什么都不做啊，这样。女的就说我什么都不做啊，这样。很正常，就是一定有些互相推卸责任，这样。那我问男士，你回到你放工之后回来做什么啊？累的嘛，就坐在那里看电视咯，看报纸咯，累的嘛。哦，那太太呢？咁而家你知啦，我哋北美洲生活啦，尤其是温哥华啦，好难一个净系一个人做嘢噶嘛，两公婆都会做嘢系咪？我太太做嘢，咁我话，咁太太有冇做工噶？有，佢翻嚟咧，边度使做工嘅啫？佢净系煮饭啫嘛。听唔听到佢说话系乜嘢？我成日话咧，做太太系打份两份工嘅，一份系出边嘅工，另外一份咧系嗰份有人工嘅。但是屋企嗰份工咧，系冇人工。我哋笑嗰个呢个咧，呢份工系叫咩？叫 domestic engineer， 家庭工程师，乜嘢都系佢做晒，煮饭又系佢，整嘢又系佢，洗衫又系佢，但系冇人工喎。但系做老公嘅咧，翻嚟就系睇电视， 坐喺度成尊佛咁样。但系呢条圣经话，做丈夫嘅，请你，请你爱你嘅妻子，爱到咩地步啊？为好似基督咁样为教会舍己，即系话你几攰都好，为你屋企牺牲你自己，好攰噶噃，好辛苦噶，系啊，鬼叫你做老公啊？一系你唔好做，圣经系咁讲噶。如果你要做，你要牺牲自己。咁啊，点得噶？做男人点可以咁噶？所以话今日呢段圣经咧，会令到我听到好哽耳，就系咁解。有啲人同我讲，佢话男人个荷包点可以冇钱噶？嗱，我唔系话男人唔应该冇钱啊。有人话唔系啊，男人我点解已经俾家用噶啦，仲要管住我晒所有钱？咩叫舍己啊？你份粮交出嚟啦！我一家男人嚟噶嘛？听得太多啦！我唔系抗议男人唔应该银包有钱，我亦都唔系抗议男人应该去买嘢，唔系。咩叫舍己啊？牺牲你自己。所以话男人你嘅钱即系你太太嘅钱，你太太嘅钱即系都系你太太嘅钱。这个就系舍己啦。好唔公平啊！系啊，因为你想做教会嘅头啊嘛，你想做家庭嘅头啊嘛，你应该要就系舍己。如果男士们你唔能够做到呢样嘢嘅，请你学习翻主耶稣。今时今日，我哋好多嘅男士真系唔识得点样做一个男士系真嘅。以前有好多嘅事工，我哋喺度做出嚟，我哋都系希望鼓励翻点样做翻个男人。系男人系难嘅，我无可否认。而家我哋做男人难嘅。第一，这个社会而家成日讲男女平等啦，咁但系亦都好多人。好多時候男士賺錢亦都冇女人咁多，係真實嘅，亦都有冇機會，有冇可能性？如果我哋下下用翻呢個聖經原則咁講，男人要供應俾女人咁樣，咁然後就乜都俾曬佢。但係喺我哋實際情況下，又的確係好困難嘅。咁嘅時候係咪真係代表男人你要不斷做好多份工？我又唔係咁嘅意思。但係好多時候我哋男士唔去去做，但係我哋就將我哋自己發泄咗喺自己屋企嘅身上邊嘅時候。这个才是问题。男士们不懂得做男人，令到家很不开心。很多男士经常说太太是老虎乸，说恶是吧？想深一句，为什么两人恶？为什么两人恶？不是他天生想恶的，是因为那件事他本身他都不知道怎么做，但是个男人经常推给他做，咁个女士唔知点算，咁我唯有恶，但系又要面对，系咪？你睇啲母鸡点样保护啲小鸡啊？特别恶噶，我今朝起身嘅时候睇咗个短片，睇住一只母鸡点样保护佢一只蛋，即系我睇完之后，我觉得哇，真系咁啄埋佢噶，哇，好犀利啊！我真系觉得，但系佢讲真啦，佢面对嗰个敌人系个人嚟噶嘛，佢点够佢打啫？一定死的，但是他不理，他本能上在那一刻他就保护他自己的小鸡。弟兄姊妹，女士恶不是他天生想这样，很多时候一个环境造成。但是我就想问了，那只公鸡去了哪里？看完我们说母爱真伟大，是吗？那父亲呢？爸爸在哪里呢？再睇翻我啲流行曲，成日都有啲妈妈好啊，嗰啲歌好多系嘛？父亲好嘅歌好似少好多，因为男士们似乎成日都消失咗。这个系我哋值得我哋去谂嘅。好啦，继续咯，睇埋呢段圣经嘅嘛。一阵间啲弟兄你要做嘅嘢就系做呢样嘢。佢话要用水直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可以獻給自己做個榮耀的教會，毫無玷污、皺紋等類的病，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。這段聖經是怎樣去幫呢？第一，他說首先好像教會那樣， 咁啊，當時咧，以前啊冇咁多清潔劑啦，要洗乾淨係點啊？用水嘅啫，即係好簡單，就用水，又冇咩番鹼啊，就咁洗乾淨佢，咁啊就係聖潔，就係咁樣，就將佢獻俾邊個啊？獻俾基督，即係自己啦，即係咩？俾自己。好啦，佢要做嘅咩啊？佢話毫無玷污、皺紋等類嘅病，乃是聖潔，沒有瑕疵。佢首先要講嘅就係，如果男士你想愛妻子，你應該係點啊？好似教會咁樣洗乾淨叫自己教會，然後成間教會獻俾邊個啊？基督一樣。好啦，你明白呢個道理，咁佢當然啦，佢又講到啦，又話唔好有皺紋啊，各樣嘅，咦好奇怪啊，係咪呢樣？咁當然嗰時冇咁多嘅科技啊，產即係佢哋唔係好正式呢樣嘢。嗱，睇埋呢段啦，丈夫都應該咁樣愛妻子，點樣愛妻子啊？如同愛自己。首先第一樣嘢。爱妻子真系爱边个啊？爱自己。头先洗干净晒，你献俾边个啊？系基督。基督洗干净教会，亦都献翻俾自己。你整到你太太靓，其实最开心个系边个啊？系自己。弟兄姊妹，系自己。跟住佢话，从来唔会有人厌恶自己嘅身体。头先都话系爱你嘅，你爱太太就爱自己，冇人憎自己身体噶。总是要保养固色，他说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，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什么叫保养固色啊？那你知道人很有趣，人老了就会慢慢呢就需要衰残，屋企一样的，东西烂了就要慢慢补回它，或者换过它，整靓它，是吗？是这样的。好了，那我就引用了吴振志牧师，即可能你今日都講，點解今日我會十一月講呢個經文？因為今個月咧，大部分華人教會都係講呢個夫妻節嘅題目。咁特別我就所以我用翻即係十一月呢一個成日一一呢個字，咁所以我就係講呢個講家庭呢個嘅題目。吳振志點樣解？吳振志牧師點解呢段聖經咧？咩叫做保養故事啊？即係叫我哋去买化妆品给太太，帮她整靓她，整靓她之后你太太靓，其实谁最开心啊？是个丈夫。为什么啊？威啊嘛，我太太这么靓，那你丈夫是怎样啊？带她出来开心咯。那跟着这个丈夫呢，一听完这句说话呢，那次吳牧師就跟我們說了，他就說教會的弟兄姊妹弟兄呢就立刻耳牙了。他說為什麼？你知不知道化妝棍多貴？是啊，所以之前就跟你說了，叫你捨己咯，放棄你要買的東西用在你太太身上，等她變靚。跟著弟兄就繼續說了，啲衫咪日日都系咁样，啲衫啲裙咪又系咁样，佢已经好多对鞋噶咯噃，好多手袋噶咯，仲买？系啊，保养故事啊嘛。其实讲真的，你太太系知道佢有好多手袋、好多衫、好多裙、好多化妆品噶，佢爱你，佢都唔会乱咁使钱噶。但是讲真的又得意的，你会接话同佢出去买化妆品买衫的时候，你太太通常会怎么说？不要浪费这些钱啊，但是又好丝丝然好甜丝丝这样开心想你买给他，但其实去到的时候你揀什么，其实你不要揀，等他揀好吗？你会揀错的，等他揀，他会就着你荷包买的，你不是很细担心的。你令到你太太靓，她又开心，她那晚煲的汤水都会特别好喝的。但你搞到她不靓，那晚落了盐就变成落糖，那你就糖尿的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舍己啊？是啊，几不喜欢都好，到今天都这么说，我都是陪我太太会买衣服买各样的化妆品那些， 但係對我嚟講係冇乜分別嘅，即係好坦白咁講，我作為牧師都係咁同你講，我唔係研究呢個美容啊、化妝啊、時尚嗰啲嘅衫，我冇嘅。對我嚟講，我每一次見到嗰啲嘢，其實對我嚟講真係差唔多嘅啫。咩叫啡色啊？直直都啡色嘅啦，係咪？咩淺啡色、咩深啡色，對我嚟講直直一樣嘅，冇乜分別。呢個衫黃色嘅，我就係知黃色、紅色、藍色嘅啫。但係佢話呢只係淺紅色，呢只係粉紅淺，對我嚟講冇分別嘅。但是他最喜欢就是有个人陪他出去外面看买衫。还有有时候很好笑的，你跟他买衫的时候，他下次穿完出来的话靓不靓啊，你要怎么说啊？靓。但是跟着他们会说都不是那么好，都是拿第二件。是不是？我们是这样的，对我来说第二件都是靓。跟着他说不是挺好，那 他就好像不是很开心。但是这个是一个情趣来的。弟兄姊妹，嗱，容我咁讲，我都系唔识得分嗰啲咩时装嘅嘢，我真系都唔识，我真系唔知嘅。但系作为男士，好攰唔攰噶？攰。但系如果太太话要出去买化妆品、买衫，请你舍己陪佢出去，仲要一阵要攞埋两只手帮佢攞袋，攰唔攰啊？攰。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你爱妻子啊。你这样爱妻子的时候，那个妻子才会信服你。你不是这样爱妻子，妻子怎会信服你呢？所以其实这段圣经的大前提不是妻子信不信服丈夫，应该调翻转。作丈夫，你有没有先爱你妻子？还是一说娶了她回来之后埋了单了嘛，不用理的了？不是这样的，是要继续爱你的妻子，继续的陪她行，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事。是有颠覆性的，这段圣经，这段圣经是给我们看到。因为你明白那时的犹太人和希腊文化都是男人做头，跟我们中国人有似，但是他们忽略了一样东西，就是他们就想着因为传统叫我们男人做头，所以我们做头。但是他忽略了男人做头的先决条件是你要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家庭。如果你不愿意舍己，不愿意做他救主，你是没有权去告诉人你做头。正如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为我们舍己，我们为什么会信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？所以如果大家这样想的时候，大家开始明白了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先爱你妻子，为他舍己，然后妻子才会信服在你之下。好了，如果明白的时候，好了，看看后面了。为了这样的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你们不是再是一个，不是再是两个，是一个的了。所以成日有人问我，有时候有人问我，究竟两公婆可不可以有两个银行户口啊？可以，听清楚先啊，有两个银行户口是可以的，你有几多个银行户口都可以，不过请你将你的密码给你太太。啊，不是嘛，什么都给她知道，是因为你们不是再是两个人，是一个。啊，不过我又要这么说，有些情况下呢是应该有些要分开的。什么情况要分开啊？举个例，如果你公司的户口就不应该给你太太知道的，因为那样东西属于人的，不是属于你。但是你自己呢是没有秘密，你自己应该是没有秘密。不得，我有些司机钱啊。刚才听不听我说啊？你的钱就是你太太的钱。你太太的钱就是谁的钱啊？你太太的钱。那同样，太太的钱就是丈夫的钱。那丈夫的钱是谁的钱啊？都是丈夫的钱。其实是没有再分。所以呢，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实际一点去讲了。 咁講真，我哋啦，譬如而家我哋啲手提電話啦，咁我以前我一直都冇，我冇咗樣。不過最近轉咗個電話，咁啊就因為我太舊啦，要淘汰換咗新電話。咁啊一整咧就一定要有要加個密碼落去先可以即係轉到。咁應該好正常啦，呢啲密碼真係一定要用。咁咧我就一早咧就將嗰啲密碼咧就一早俾咗屋企人噶啦，即係俾我太太。話萬一如果我有啲咩事，我 lock 咗個電話咧，咁你都知道點樣開我電話，咁啊佢就知嘅一樣嘢。咁除一樣嘢喎，咁而家咧有啲用咩指紋識別噶嘛，係咪啊？咁啊，我加咗我啲手指落去啦。咁但係我亦都加咗我太太嘅手指落去，就係萬一有啲咩事，你都可以開到我電話。咁但係跟住咧，我講完呢句説話咧，就即刻有個弟兄同我講：，咁你咪冇私隱咯？我有咩私隱啊？佢嘅真係我嘅，我真係佢噶啦。我做咩有私隱啊？咁佢咪睇到你所有講嘅嘢咯？哇！我有啲乜嘢唔見得光啊？唔得嘅，有啲嘢唔可以俾人知噶嘛。我有啲乜嘢唔可以俾人知啊？佢又講唔到咯。咁當然嗱，我咁講，我都話啦。但係如果嗰啲係牽涉其他人嘅嘢咧，就唔應該俾人睇，即係嗰啲就你唔可以咁樣公開，呢個真實嘅。咁所以咧，咁我平時我電話裏邊啦，咁我自己因為我有好多個電郵嘅。不同的電郵做不同的事，但是呢教會的電郵呢我太太是知道的，我家的電郵呢她是知道所有的密碼的，她可以隨時看的，但是如果我牽涉了有其他人的資料呢，她就不應該有的，因為費事那些資料是即是外洩了一些機密出去，那我們那些很正常，大家明白，但是我沒有什麼秘密給她看，哇，你總有些事不想讓人知道。我其實覺得為什麼你會有些事不想你太太知道，除了一個可能性而已，大家明白了吧？但如果我沒有，那我有什麼要不讓他知道呢？弟兄姊妹，二人成為一體是沒有東西再有分別的。所以弟兄，如果你是單身的，你欠了一樣東西，你欠了一條骨。如果你是單身的姊妹，你只是一條骨來的。听唔听到我呢句说话咩意思啊？如果系单身嘅弟兄，因为神造人嘅时候，你争嗰条骨，你要等咗，因为神攞走嗰条骨，嗰个条骨后来成为夏娃。但系如果你系姊妹单身嘅，你最后都系揾到，你真系只一条骨。唯独当你两个结合嘅时候，你哋就系完全嘅人。两个不应该再分彼此。这段圣经讲到这样的时候，跟着圣经就说了，这个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是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讲，其实基督和教会是不应该分开，是连在一起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讲到这件事。但是跟着保罗就继续讲一句说话，他说，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，妻子也当敬重自己丈夫。不再分的时候，丈夫爱妻子，妻子就爱你自己的丈夫，信服的丈夫。那个重点是放了你有没有先爱，不是在于你听我讲然后我去做然后我先爱你，不是这样，调转你付出了什么呢？好，大家明白了吧？在这个位置了，好，醒了大家，即是男士今天被人打了很多很多拳，好。听完之后咧，跟住咧，啊，我哋中国人做得最差嘅，仔女点啊？嚟啦，你哋做仔女嘅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嘅。哇！呢句说话咧，听到就话，好多时咧，啲未信主嘅屋企成日都讲话，信咗耶稣啊，冇咗阿爸噶啦，咁样。唔系，做仔女系要听父母嘅话，听佢。不过呢个重点放喺边个位啊？在主里，在主里嘅意思系乜嘢啊？即是说其实阿爸阿妈讲什么你要听，听晒佢。不过有些事可能是错的。但是在主里的时候真的怎样，温柔地听晒佢所讲，不过不做。你听完咁说，哇，那就发达了，有个这样牧师讲完之后，啲仔女以后发达了，他说我们以后就又这样听完就不做了。不是。那在主里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啱听的尽量去做。不啱听呢，或者是错，嗱，记得系真理错先系啊！ 即係咁講，如果你你阿爸同阿媽同佢講話啊，阿仔你買快啲買多幾架車俾我咁樣，在主裏嘅時候就係話我會買架車俾你，不過咧唔係買幾架，買架適合俾你嘅，係咁樣。照顧父母都係應該我哋仔女嘅責任，我哋應該盡力去做呢樣嘢。但係有時有啲嘢我哋大家要明白，仔女我哋有時能力又做唔到嘅時候，只能夠盡量去做。即係我自己父母就喺香港啦，咁就係即係有陣時間唔中我都會翻去探下佢哋嘅時候，我成日都同佢講嘅話就係、你想食乜嘢，我同你食。咁但係有陣時可能佢想食嘅嘢咧，我未必想食。你知有陣時好得意，人老咗好奇怪，佢哋好中意飲茶。咁但係咧飲下會一次見佢啦，飲茶啦，飲茶啦，飲飲下你日日都食蝦餃嘅時候咧。你就話佢開始就係有啲油膩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冇辦法，佢中意飲茶，咁飲唔飲啊？飲。咁最多知道就係今日少食少嚿蝦餃咯。咁啊飲，咁跟住啊，成日跟住佢懟埋嚿蝦餃過嚟食唔食啊？盡量食咯。但係如果再食得太多、太油膩，咁我咪推俾個仔咯。在主裏有智慧地去做嘢。就係咁啦，佢哋有 quota 啊嘛，我哋冇啦嘛，開始咁就慢慢推俾佢哋去做，係咪啊？咁同埋父母去到某個位咧，最想見唔係見我嘅，最想見係邊個啊？啲孫啊，所以有啲咩事咧，就攞我仔獻祭，咁樣就係咁啦，就係咁樣佢得噶啦，有啲咩事就係佢哋咁樣啊，唔係咁啱嘅，不過在主裏醒目啲啦嚇呢個，好啦。聖經咁叫我哋咩？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常受。這是第一條大應許嘅戒命。我諗呢樣都係大家好熟噶啦。呢樣經文就係叫我哋，唔係叫我哋唔需要照顧父母，係繼續。就算你父母未信主，都請你繼續嘅孝敬你嘅父母。講得好噶，聖經嗰個字係 honor， 英文聖經 honor 個字就係嘛，唔喺人哋面前貶低，就算佢講嘅嘢錯嘅。你都不要在面前贬低他，尊重他，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样东西。但有时候我们成日你懂什么啊，即是后生成日说这个世界现在不同了，是啊，这个世界真的不同了，但是请大家尊敬你的父母，尊敬你的父母，听他们说，给他们有荣耀，这个很重要。好啦，跟住讲啦，做父亲嘅包括母亲啊，唔好惹儿女嘅气，只是照着主嘅教训和警戒养育佢哋，系嘛？做仔女，我哋成日都见到啲仔女读书，我哋就唔肯啦，系嘛？九啊八分，点解唔攞埋嗰两分啊？系咪好多啊？成日都咁讲啦，因为有时睇住我两个仔。兩個仔讀書，即係我兩個仔讀書都好乖嘅，即係佢兩個都唔使我擔心，唔使我擔心，佢兩個都喺度讀書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唔知點解，我又真係去到有啲嘢跟咗我阿爸啦，可能成日見到啊，點解哥做到個仔做個細仔做唔到？咁我又會同佢哋講話，點解你唔去做好啲？但我又後諗下，其實兩兄弟都唔同，兩個都唔同性格嘅，完全讀嘅科又唔同，點可以攞嚟比嘅咧？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很壞的，我們做父親就是98分不行的，是要100分，樣東西錯他的鋭氣。但是可不可以試試看看，其實他們真的跟我們有不同。再說其實怎麼說都好，我們的子女是比我們更加優秀，因為無論語言能力各樣的東西，他們已經比我們優秀的時候，其實很多事情我們沒辦法再去教他們，可能我們用了人的標準去看，但是聖經就是教我們不要激怒他們。不要，當然啦，即是如果兒子告訴他們 他們打機打得很夜，然後你就去罵他們，對的，但是不要激怒他們，也不要錯他鋭氣，他們爭的是經驗，總會有一天他們會比你厲害。我仲記得我細個嘅時候，我都曾經講過，第一頂節目我都講過，有一個好幾比較即係教會界嘅秘密，就係我識彈琴。 即係可能都話，原來你識彈琴嘅，但係點解從來冇見過喺教會彈琴嘅？因為我退咗役啦嘛，唔彈琴。咁但係有時睇住我兩個仔彈琴嘅時候，佢哋好細個已經考到好高級，我成日都睇到佢哋彈琴咯。有時我都覺得，哇！點解彈到咁嘅？即係我只可以咁講。但係到而家咧，我已經唔敢講啦，因為佢哋已經過咗我個階段，過咗我叻過我，好細個佢已經叻咗我過我嘅時候。其實我再跟他說，哇，那時候我每天練個幾鐘頭琴的，但是看我小仔，叮叮叮叮，求其而已，下完了，啊，行了，是啊，但你不要理，他考完了，他考埋琴的了，考上去的了，一路考上去的了。我經常都說，阿仔，我給多少心機彈琴啊？佢話唔使啦，得噶啦，嚇咁都得，但你唔好理佢考完試要翻嚟噶，我得噶啦，我搞掂噶咯，我 pass 咗噶咯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做父母，我哋可以提點佢，但係千祈唔好錯佢鋭氣。講真，佢哋真係比我哋更加優秀，唔好成日下下都用我哋人嘅標準話佢哋要100分先得。这个世界其实不是真的个个可以拿到100分。个社会是不同了的。我有时见到父母呢成日怨啲仔，为什么成日转那么多份工？你要明白这个世界现在是不同了。我阿爸那代呢，一生人可能打三份工，这个要调查所讲。一生人只可能做三份工，最后一份工呢可以养起全家的了。但现在呢，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一生人可能做六至七份工，转过很多份。到我们的仔那代呢，有人估计我的仔是会做23份工一生。为什么23份工？因为其中的原因就是现在很多公司为了要悭钱，想不给福利，尽量用这个叫做合约形式去聘请。用合约形式聘请就是为什么没福利没成，会半年或者一年就转工了，因為他完了就叫你走了，再留他要給福利你了，所以他會轉很多很多份工。我一天我兒子就跟我 說爸爸，他說他接下來可不可以去另一個地方co-op， 就是出面有讀書做事。我說行，我無所謂，你去吧，這樣跟著他跟我 說完之後卡一句就說，但是我會遲些畢業的。哦，那遲多少啊？一至兩年啦。咁做父母冇辦法啦，咁我話得冇問題，即係我都供得起你，咁我哋去到啦。但我有好多科想讀喎，我可唔可以再遲啲畢業啊？跟住我同我太太就開始有少少扯火啦。我哋話你想讀書我明白，但係可唔可以睇住我哋荷包去讀呢？啊！但真的很好玩喎，個社會不同了，個社會不同了。而家很多人不是四年畢業，嗰啲人更加長。咁我仔唔係即係專登拖住佢，只係覺得啊，不如出面做下嘢，有啲經驗去做下，冇問題嘅。我覺得就去做，跟住話啊，有啲學科讀下又啊，覺得好有興趣，讀多啲得唔得？得，我話一世流長。我都讀了不少書啦，我話你去讀啦，唔緊要，我都 OK。但係個社會係唔同咗，我哋唔可以再用舊一套嘅思想去管住佢哋。睇個世界唔同，啲仔而家都慳唔到錢嘅，係啊，弟兄姊妹，而家啲細路仔係使錢多咗嘅。點解？因為社會唔同咗咯。仲記唔記得大家做嘢嘅時候啊？開始做嘢啊！大家記唔記得？我仲記得我第一個唔係手提電話嚟嘅，我第一個 call 機嚟嘅啫。你知咩叫 call 機啊？好多人唔知啊，而家話咩叫 call 機啊？我嗰時用 call 機嘅啫。跟住我用 call 機嘅時候，我阿爸話我做咩要翻都未即係翻工，做咩帶 call 機啊？咁唔睇即係唔啱。咁但係即係嗰時我哋 call 機係嘛？好啦，而家啲細路仔咧，你話佢冇手提電話，翻唔翻到工啊？老闆 call 佢 call 唔到啦，係咪啊？好啦，第二樣嘢，我哋以前翻工唔使帶手提電腦翻工嘅，而家你試下 大部分工都需要30年老。咁即係話其實佢哋嘅支出係大咗，但係人工卻冇增加到。如果我哋明白咁嘅時候，那個社會係艱難咗嘅，佢哋困難咗嘅。唔好惹兒女氣，因為個社會唔同咗。如果係咁，體諒佢哋，幫助佢哋，係啊，養兒100歲，長憂99，就係、是、我哋會喺度擔心，擔心。我唔知啊，因為我最後我仔都可能下年就會去 co-op 啦。咁跟住咧就即係佢同我講 co-op 得噶啦，冇乜事啊，冇問題啊咁樣。哦 co-op 去邊度 co-op 啊？第二度咯。哦，跟住我同佢講，咁我話咁我陪你去咯，唔使啦。跟住我阻住佢啊，唔使啊。咁但係我做阿爸嘅會點啊？緊張噶嘛，想陪過去噶嘛，唔使啦，我幫你執頭執剩啦。唔使啦，我大个仔啦。换转以前咧，我做仔嘅时候咪一样，但系我哋嗰时调唔翻转头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，我哋做仔女系而家唔同咗，仔女系有唔同晒。好啦，听完之后啊，哇，咦，啲仔女而家好开心啦嘛，我帮你出咗头啦，系嘛，再继续。工人是怎样？刚才说的那些帮人洗脚那些，做工人的包括做教会的牧师，很大话，你听一下，我们做牧师怎样？要惧怕战惊，是啊，教会会有很恶的势力的，很害怕的，但是怎样？用诚实的心信服你肉身的主人，就是信服在你会有。所以我想Joey 姊妹就会知道啦。我通常是不揀讲题的，是教会给主题我去按准备讲章的。咁就唔系我想讲乜嘢讲乜嘢，系你哋教会有咩特别想我讲，然后我去准备讲章。一费少就系、如果咁讲啊，牧师你想讲乜都得噶啦，咁样唔系，系跟翻教会个主题去讲，咁啊咁样就会比较好啲。信服你肉身主人，好似顺从基督。重点在这个位置，你为什么要信服肉身主人？是因为你信服基督。你信服基督的时候，不要只是因为个老板望着你去做，相反就是无论怎么都好，你都尽力去做好你的事，甘心。跟着后面圣经说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。原来我们打工，包括我们肉身上在教会的工也好，或者出面的工也好，你做的每一份工，无论个老板对你几衰都好，你要做嘅点啊，就系专心去做服侍佢，唔系服侍人，系因为个人所行嘅善事，无论为奴为主嘅，都系必得主嘅奖赏。原来我哋嘅老板唔单系肉身上嘅老板，你天上的老板系睇住你点样做。弟兄姊妹，有阵时即系我哋做牧师都咁讲啦，做讲章有阵时对我嚟讲做讲章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，但系做 PowerPoint 系好大问题。因为做 PowerPoint 有一个问题咧，就系好似你想摆得佢靓啲咧，又摆唔到。即系如果你大家睇过我 PowerPoint， 大约我啲样系咁样噶啦，我啲咁嘅样。但有时好衰嘅，啲位咧喐嚟喐去喐唔到。咁尤其是咧有一次大改动咧，就系贵教会冇问题啊，即系而家我已经转晒喺度。早几年之前我用嗰啲系短版嘅，即系嗰啲个 format 系短版嘅时候咧，我话咁跟住咧有个教会同我讲话，嗰啲短版而家用唔到喺佢教会嗰度啦，用可唔可以用长版？哇！嗰次嗰個學習係非常之痛苦嘅，唔係因為我電腦技能唔得，係嘅問題就係一轉咧，我好多嘢要重新再執過曬我自己屋企嘅電腦點樣整。哇！整好曬啦，好啦，跟住咧咁啊，有啲弟兄姊妹就喺同我講：，喂，牧師，好似你用嗰啲字體細咗啲，可以放大啲啊？得，可唔可以粗啲啊？得，好啦，但係有時有啲嘢我冇噶嘛，咁點啊？揾咯。咁嗰啲嘢咧，就分分鐘用我嘅時間係比我準備講章更加耐。所以有人就同我講話，準備講章用10個鐘頭，但係整一個 PowerPoint 可能用20個鐘頭。因為最衰就係而家講到冇 PowerPoint 就冇 point 啫嘛。所以一定要有 PowerPoint 而家。哇！咦，我都神學院冇教我用 PowerPoint 嘅喎。但係你就要學埋點樣做 PowerPoint。點解要咁做？唔係因為我哋想威。 是因为因着教会的需要去做，我需要我们去学，这个是我们要去明白，我们要这样做。好了，但是这样讲的时候呢，哇，咦，哇，啊，牧师，你们都是听我们主人的，你们会中嘛，但是你们这班做主人的 OK 代仆人都是一样，不要吓他啊，不要威吓他啊，因为知道你们和我们都是同有一个主，原来大家我们最后的老板是谁，不是因为你是老板，而是我们的老板都是天上的主，我们都有同一个神去敬拜。好了，去到这个位置，大家都明白了为什么要建立基督的家庭，为什么要建立，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可能弟兄姊妹都讲完之后，你觉得哇，你都是求其找段圣经出来讲这样，其实呢是有少少背景，我们看这个少少背景，因为现在时间关系，我会快一快这样讲。点解保罗喺呢一度以弗所书喺呢个位置上边去咁样讲？其实佢所讲嘅就系你喺睇就系第五章，就系之前我哋冇机会读，但系我阵间会再去讲第五章第一二节，圣经咁讲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神系点啊？以慈爱嘅儿女一样，也系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舍了自己，就做馨香嘅祭物同祭物献与神。原来佢前面讲嘅嘢就系讲紧呢个位置啦。他说为什么丈夫要爱你妻子，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原因就是因为之前基督先舍己爱教会，所以我们要效法神。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我们效法神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些什么行动去表明我们这样做。刚才看到了，跟着第八节圣经这么说，你们要不要暗昧的，如同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应当光明的仔女。即是我们之前呢，我们做的每一样东西，我们会效法神。效法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光明的事，不要做黑暗的事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主席所讲的，你们行事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。跟着他讲了有几样东西要有什么做。第一，爱惜光阴，因为现在世界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原来我们说要效法基督，我们不要乱这么做事，其中又要做的什么？爱惜光阴各样东西。跟着后面就说了，不要醉酒，不要放荡，要被圣灵充满，用各样的事去做，一路跳。这个可以，因为后面说的，他说的每一样东西就是告诉你，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主耶稣这样牺牲自己，所以我们要信服主，我们的行动去表明我们要这样做，去证明我们是一个光明之子，跟从主耶稣。所以为什么做妻子你要顺服丈夫，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行动去表明我们是跟随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社会是奇形怪状的，现在社会告诉我们做男人是不需要顾家的，现在很多人跟他说做妻子的你可以自己做什么都可以，不需要尊重我丈夫的，做仔女的你不需要听阿爸说，做阿爸的你可以求其地闹仔女。这个世界现在是调转了，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你告诉人听你是信服主耶稣的时候，你要做的就是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那个大前提就是你要做一个光明之子。因为由这一刻开始，我们已经不是再做糊涂人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我们怎样去表明给人看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加拿大和美国是一个离婚越来越犀利的地方，现在47%的人是选择离婚。我们现在很多的电视节目调转了所有的伦理，教到我们不喜欢就离婚。弟兄姊妹，我明白两公婆走在一起是有吵架的，不会没有吵架的。还要明白，大家知道当你和你太太相处一段时间的时候， 點解兩公婆嗌交會特別激烈㗎？可能大家冇諗過，因為你好知道對方係咩性格，你想得到佢嘅注意，你就會用一啲最毒狠嘅説話去刺激佢，等佢聽到你所講嘅嘢。你好知道佢弱點，佢都知道點樣去激嬲你，為著你聽佢講。因為相處太耐，大家知道嘅係嘛？佢咩性格就知噶啦，你明白？兩公婆係會嗌交嘅。如果有人同佢講：，我兩公婆又冇嘅，好 sweet 嘅，我哋從來唔嗌交嘅，呃你嘅。每個兩公婆都會嗌交嘅，做屋企人係會有唔開心嘅，大家會有嬲大家嘅時候係有。但係呢、這個唔等於我哋就放棄咗家庭。相反，就是因为现在这么难的时候，我们更加需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怎样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活出我们的信仰。等姐妹，我不是告诉你我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不是的。我跟我太太吵架都可以很厉害的，我跟我的儿子吵架都可以很厉害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到最后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，可能到最后都不会一样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爱大家，我们希望能够一起和睦相处。其中一个例子，我想着我可以做一个见证，就是我两个仔刚才说读了大学，很多时候我们在西方长大的小孩子就会成日同你讲话，哦，几多岁我要搬出去啦，系咪啊？嗱，搬出去唔系一个问题啊，我先咁讲。但系我两个仔仔同我讲，佢话佢哋到今日都唔系谂住搬出去。咁当然有一啲嘅考虑，就系第一样嘢就出边搬出去好贵啦。咁所以同我讲佢哋唔搬出去，呢个一个原因。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佢觉得翻嚟屋企系最开心。呢一个系我觉得我作为父母，我觉得最开心的一样嘢。很多时候我仔会跟我讲，当然我们都有时候很喜欢出去吃饭，但我两个仔都讲，最好就是可不可以一家人坐在家里吃饭。他说，但是外面的饭好吃很多的，多些餸的。但是说不是外面吃什么餸，是大家可以一起讲我们自己家想讲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每一个家庭都一场这样去做。我不是完全的，我都在学习的，我仍要学习怎样去照顾我两个仔，亦都怎样学习怎样去照顾我太太。我有我的脾气，我有我不着的地方，但是我希望藉着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表明我们的身份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学习好像基督这样，可不可以先爱了我们家人，然后先要求他信服。同样，你想信服人，你想人家爱你，你有没有先信服呢？我们一起祈祷。真是主耶稣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给我们一起当中我们学习。主啊，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仍然做得不足的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每一个人由今天开始，我们尽力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。我们不是完全，我们有很多的瑕疵，因为我们不是神，我们就是有瑕疵当中。但是主啊，求你用着你的圣经教导我们，由今天开始，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坚固我们的家庭，作出这个见证。祈祷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